每周五我都会固定的在广播里赞美你一次，而且呢，让王力宏来告诉你，你有那么多美的地方，美好的地方，还有美丽的地方。所以呢，请心情好一点来迎接这个晚上。如果也想把这份好心情带给你的家人、朋友、爱人的话呢，也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因为弄丢了，你再怎么百度也找不回来。如果离开了，互联网也联系不上。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的小，有人有心装着你真的是你的自豪和骄傲。所以也希望将心比心，好好的珍惜这份感情。今天晚上的接下来一小时呢，我都会帮助你们传递祝福。今天是狗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上班路上特别留意了一下月亮，很圆，虽然没有那么亮，但却有一点朦胧，有一丝神秘。如果此刻你刚好也可以腾出眼睛来看一看的话，感受一下城里的月光。 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念。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缘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照亮。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早已不再流行的老歌，在突然间听到它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的记忆一下子都想起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来北京有多少年了。这是收录在许美静第二张专辑1995年12月发行的《遗憾》专辑当中的《城里的月光》。我就是在那一年来到北京，一晃这首歌有23年，我也在这里度过了23个元宵节了。这样的夜晚，也希望这种柔和的光，这种能够让你的心里多了很多温暖记忆的夜晚，我们的祝福也会因为你送给他而给他一份更好的祝福和关怀。刘廷臣朋友他说，这首歌是我最爱的一首歌，没有之一。广播里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真的好开心，这要是多是这得是一个多执着于这首歌和执着于许美静声音的人，因为这首歌有23年了。其实这23年当中一定会有很多作品超越了它，但是在你心中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比拟性是什么也替代不了的。我想这就是点歌节目的意义所在，或者说爱听广播的人你的情怀所在。继续爱得更久点，这首歌要送给发来私信给我的周亮朋友，他希望这首歌要送给小莫。 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是告别你并不肯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珍惜这啖。 来自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想，也许有很多人给过你很多激情的感觉，也会让你觉得爱里面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动荡，可是到最后呢，要的还是一份稳稳的、踏实的、相依为命的感情。今天是正月十五，希望你也和自己爱的人、家人或者是伴侣在一起吃元宵，度过这个狗年第一个元月夜。而且呢，我们常常说这个正月里啊，都是见面呢要道一声过年好。那今天正月十五呢，再拜个晚年了。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小秘密 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温暖心底，我也想起你， 想起你， 要把最甜蜜的祝福给你。 我要祝福你身体健康棒棒的，我要祝福你事业进步更顺利，我还祝福你回家不用再相亲，最后还能赚他一个亿。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春节，春节就要来临，当摊来送喜， 年终奖压岁钱数到手抽筋， 又是一年阖家团聚来，宁愿看喜剧， 这一年多欢喜幸福满意。 我要祝福你多发土地远离离， 我要祝福你恭喜秋裤全抛弃， 一首翻唱版的《粉红色的回忆》，肯定把你拉回到了那一部贺岁片当中了。不管你想到是哪个场景、哪个人物、哪个笑容，好像用这首歌呢，也帮我们来追忆了一下十五天前，从除夕开始迎接这个狗年啊，这个整个的十五天过年的场景。刚刚那首歌呢，也希望祝福的话语都藏在其中了，大家狗年大吉大利。晚上9:18，这里是爱的更久点，点播的方式还是新浪韩立微博这个途径。而下面这首歌呢，可能每当日子走了一段，又发现自己好像心里面有点空的时候，都会问自己时间去哪儿了。今天晚上是小薇朋友点播的。 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时间都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来自张信哲的翻唱，时间都去哪儿了，一晃走到了2018年3月2号星期五正月十五的晚上。今天晚上你吃元宵了吧？我刚刚看到有一位听友，他今天去做了一件好事儿，他们呢去老人院为老人朋友们去煮了元宵，好暖心啊。 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你笑我猫一样好奇，聪明里偏又透着傻气， 人意浪漫话语仿佛一切明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2月28号下午3:40，中国电影市场单月票房产出突破100亿，不仅刷新了中国内地市场2017年8月73.7亿元的单月票房纪录，也打破了北美市场2011年7月的全球单月13.95亿美元的单市场票房纪录。春节档影片的强劲表现成为了二月份的最大功臣，《唐人街探案二》贡献了28.3亿元，《红海行动》24.36亿元，《捉妖记二》20.95亿元，《西游记女儿国》6.98亿元，《熊出没变形记》5.59亿元。张艺谋导演的新作《影》拍摄以来，保密工作一直做得非常到位。现在片方终于透露消息，该片定于今年的暑期档公映，但是具体的时间依然没有公布。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替身的故事，片方近日发布了影片的二元海报，此次发布的海报分别以阴阳黑白为名，明与暗，阴与阳，海报简单却蕴含着无尽的遐想，让处于黑白光影中的角色们更加意味深长。电影三块广告牌今天上映，这部由英国导演马丁·麦克唐纳执导的影片自去年颁奖季开始以来就备受瞩目，还是今年奥斯卡奖的热门得奖选手。故事讲述了一位母亲的女儿惨遭杀害，正义不得伸张之时，她决定竖起广告牌，以此和当地警察对峙。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光临正月15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五，仅存的骄傲6868说，今天是元宵节，希望大家都能团团圆圆，和和美美，所以我要点播一首苏打绿的《早点回家》送给大家，愿大家都能够早点回家。 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桥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唱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

到这首歌，愿你的生日更加快乐。这位听到歌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何小林，他说今天元宵节也是我生日，毕业快三年了，大学闺蜜为我点了这首歌，我真的感动得一塌糊涂。现在的他在实验室忙得焦头烂额，进入社会的我无法陪伴他度过读研的日子，无论他在英国还是回到北京，希望他知道我一直都在想他，也希望2018年他能牵手那个人走进婚姻殿堂。这大概就是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所寻找到的可以和我们走得更远更久的像亲人似的朋友。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为想家的人照着亮，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晚上9:45，这是这一周里要送给各位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而且今天是正月15，月圆人团圆的日子，所以最后这首歌呢，带来很多你喜欢的歌手共同演唱的《相亲相爱》，愿各位都和你生命当中那些相亲相爱的人一直在一起。南聪，你又见。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